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了，到了这个时候呢，又到了月饼的季节了。那我们的即是嘉伦金月呢，就是推出了五年的了，就是有口皆碑的。嗱，我们这个八粒装的两款嘉伦金月，无论是奶黄金月啦，还是流沙奶黄金月呢，都是卖288元。那个特价你现在买月饼券呢，去到某段时间呢，都是208元。为了庆祝周年咧，有惊天地一比十嘅贡献，就系咧买一盒系送金枪鱼冬阴功汤一包，会买三盒咧就送呢一个啦，大江南北嘅桂花盐水鸡，会买五盒月饼就送呢个大煮系列，旧年农历新年已经推出噶啦，系非常受欢迎。呢、这、一个包汁会海参，唔系普通海参，系辽参嘅，有钉咁大条嘅辽参，花胶北菇鹅掌，我哋嘅食品工厂研制已久，原隻脆皮 BB 猪，每买十盒月饼送一隻呢隻猪，仲系咧你指定嘅时间送去。喂，不过你要预早 book 时间，呢、这个基本上系限量版嚟嘅。呢几样咧，我哋都系预备咧，你哋攞嚟过节嘅。你请老豆老母或者亲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饭，系咪好有排场呢？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今日咧阿龙又唔喺度啦，咁啊因为咧就稍后嘅时间啦，我哋第三节咧，咁啊阿小丽啊。小麗老師咧就會到啦，啊咁啊，就我哋同我哋一齊講下咧，即係近日嘅風風雨雨啦，係咪好多風雨啊？ 係咩？ 咁啊，首先咧，咁啊，即係點解會有風雨咧？咁啊，即係我覺得啊，有位即係港龍嘅空姐咧，咁其實講得幾好嘅，就係話你凡事啊，唉，一掂到梁振英三個字咧，就會有政治，就會有風雨㗎啦。咁呢個就係、是啊、香港公空勤人員總會呢一個理事吳敏儀。咁佢呢排好 hit 喎，真係。 亦都係職工盟主席嚟㗎。係 咩？ 係啊。 職工盟主席嚟㗎，原來係。 係啊， 人哋。估唔到啊！我成日我仲係停留喺嗰、那個阿李卓人時代喎、啊，大佬。 李卓人都冇做過主席， 係嘛？ 係啊。 OK， 哇！佢呢個真係好有吉事啊，大佬，真係阿吳敏儀。 喂，我發覺一個現象、 啊， 你有冇发觉梁振英咧，同佢做紧行政长官嘅时代咧，都一样系咁红嘅啲新闻。嗱、哦，唔好理嗰啲系正面嘅评价，都好少噶啦。大部分咧，一系就佢出招，一系咧就我哋继续咧系喐佢。 我觉得佢而家更加肆无忌惮喎，而家系。 而家更加冇咗个包袱，以前话晒。你都是行政長官的年代， 佢有啲身份的即係忌諱啊嘛。 你都有少少需要平衡下嘅。 係啊， 而家好似豁咗出去咁，好似我哋做節目咁，大佬真係。 嗯， 係嘛？ 咁但係即係你自從陳浩天事件之後咧，其實前前後後啦，即係主要係陳浩天事件啦。咁就你會發覺嚇、啊，即係呢一個梁振英路線，同埋咧以阿林鄭月娥代表嘅呢個韓四條路線咧，其實係似乎係有嗰種即係嗰種衝突喺度。咁呢个我唔知系咪关，即系同呢一个 好啊， 系啊， 我觉得呢个现象好 啊。 嗱，如果从泛民主派嘅策略嚟讲，系应该要咧利用呢一个矛盾 嘅。系 嗱、啊，而家我就觉得咧，你对777唔好翻去咧，我哋喺呢一个嘅选举嗰个时代，因为嗱，实不相瞒，我亦都讲过好多次，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嘅啫。当日你利用胡须仔去打呢一个嘅林郑咧， 嗯。 其實你個終極嘅目標， 嗯， 唔係我哋對佢任何一個人有喜惡， 嗯， 而係利用緊喺建制裏面嘅矛盾，雖然利用唔到，嗯，但係咧你都要藉呢個機會咧係打而一巴嘛， 嗯 ，OK， 同樣道理，如果今次喺呢個梁振英同埋表面上同呢一個嘅林鄭， 嗯， 嗱，我唔知究竟係咪事實咧，有啲人喺度咁樣吹緊啦，就話兩者之間係有矛盾噶嘛， 有矛盾係 ，OK。第一就係、是、喂，如果我係林鄭，我估都雖不中亦不願意噶啦。喂，大佬，我做行政長官定你做行政長官啊，大哥？ 哦，佢而家 同埋你好多嘢係無風起浪噶、 哦，尤其係陳浩天事件啦， 係咪？喂，如果係咁嘅話，喂，咁我真係要同你劃清界線，因為點解咧？嗱，背後嘅 agenda 都好清楚，嗯，即係其實而家咧。嗰日譚慧珠喺嗰個電台節目，我唔記得商台定港台裏面咧，其實都講得好清楚嘅，唔係暗示添，係明示，就話以陳浩天呢個個案咧，更加係促使大家認為咧係有需要咧。 客觀情況下，即係佢有客觀上咧，陳浩天咧係幫緊我哋立呢個23條嘅， 唔係講得好清楚 啦。係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呢篇報道。 喂，但係嗱，如果你做行政長官又好，嗯，我做行政長官都好。呢個燙手山芋嚟嘅喎， 嗯， 喂，真係隨時，即係雖然我估就應該冇咁誇嘅啦，即係50万人大遊行再次出現嘅咯噃，香港再次成為國際嘅政治嘅角力嘅焦點嘅啦，就23條呢個問題上邊。嗱，如果你多人嘅時候，國際就會關注啦，借香港呢個問題就同老共係開片啦。尤其是喺而家嗰個大環境裏面啊，貿易戰啊，呢個知識產權啊等等嘅問題上面，甚至乎係對中國嘅政治改革、對人權嘅問題嘅不滿裏面，所以咧，我覺得梁振英咧，佢嘅計謀咧，純粹計謀 ，OK 嘅佢呢條友夠奸險， 佢個 夠獨立，識計算。 佢同其他嘅特首有啲唔同嘅地方咧，其實佢就嗰個政治嗅覺就非常之靈敏。佢可以俾好多人咧，都係快一步咧。 咁呢個自然啦，因為點解咧？佢話曬跟咗阿爺， 係 咁多年，我估計啊，我估嘅啫，未必中啊。就係、是、應該佢喺劉英嘅前後咧，已經係吸納咗成為共產黨黨員，所以佢捉摸咧老共嘅心思咧，其實係幾準嘅。 嗯， 即使你 Anthony 做領導人都好 ，OK， 你做領導人嚇，我比較開明嘅，我比較 liberal 嘅，我都想即係中國慢慢改善人權啊、民主啊咁樣啦，係咪？自然就會做啲嘢，即係除咗經濟發展啊、民生嗰啲問題之外。但係如果你做當權者嘅時候，你發覺喂四分五裂嘅咯噃， 嗯， 係嘛散嘅咯，好似前蘇聯嗰個嘅經驗嘅教訓咁啊，喂，你都要諗。喂，如果梁振英出呢一招嘅时候，你都食住上嘅，就算你唔食住上都好。好似而家咧，林郑月娥嘅做法就系、是，喂，最好少啲提得唔得，大哥？喂，嗰啲嘢本来赔提本无书，何处惹尘埃啊？即系点会搞到咁大件事啊？喂，你都会咁谂啦， 系啦，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咗佢啦。但系佢知道中央嗰个嘅脉络啊， 嗯。 成個思維喺呢啲問題上面咧，都係零左勿右噶嘛。我唔通否定你啊？ 嗯、 即使我覺得陳浩天都係交下交下嘅、 嗯， 無關痛癢嘅，但我唔敢喺呢個問題上面話無關痛癢噶嘛。 嗯、 喂，呢條係我紅線嚟噶嘛？呢條係我底線嚟噶嘛？我死都要執落去噶啦。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利用。而家喺陳浩天，包括社團條例，包括喺呢一個嘅FCC 嘅問題上面咧，利用兩者之間嘅矛盾，所以我覺得即係林鄭月娥咧都係心心不憤嘅。嗱，你回想翻佢喺就 FCC 嘅問題上面一路嘅回應，我有啲我哋都講過嘅啦，包括。佢對個租約嘅問題嘅回應就話， 佢想大事化小，佢 第二就係將個波交翻俾梁振英，喂大佬你決定嘅喎、個租約到2023啊，好似係嘛？喺你任期裏面好似唔知2016定17， 咁而家梁振英佢已經講到明啦，佢話2023年嘅時候咧到期時就會有人租㗎啦嚇，咁然之後 佢租啊？ 總之佢而家打唔開口牌啦，其實就 即言威啲財團 係啦，即總之我就要踢走你啦，呢個唔使。 包括可能係康江級咁樣都可以要到個地方去做。 然之後就話你即 馬會都得嘅， 你入面你自己經營啲酒，即係嗰啲餐廳啊，賣酒賣水啊嗰啲嘢咧都有錢賺啊，即又話佢即呢啲咁嘅嘢咧，即又交税可能交少咗啊，又剩啊，揾呢啲人嚟搞人。咁啊，最近今日咧， 使乜你去做啫？呢啲稅務局局長搞啦。喂，同埋老實講，如果你餐廳又好，酒吧又好， 嗱， 我唔知佢用咩方式註冊啦。如果你有咁嘅講法，就係、我估佢都係一個可能性、就係擔保有限公司嘅啫，所謂嘅 limited by guarantee 嘅啫、一個可能性就係 limited by shares 嘅啫，股份有限公司嘅啫、如果股份有限公司，我賺唔賺錢關你差事，大哥。好啦，如果你話係擔保有限公司 by guarantee 嘅。喂，咁嗰個部分一定剔出嚟㗎。係咪嗰個部分一定剔出嚟㗎喎，尤其是你係非會員嘅成員去賺嘅錢。不過我估計即係佢擔保任公司嘅機會大嘅，咁但係都唔到你出聲啦大哥。 唔係佢好笑嘅，佢今日佢即係去 challenge 呢個 FCC 呢就話啦，佢原話就係咁樣。就話啦，即係喂你而家你博我嘛，你話你自己本身你交 博咩話？ 你博我嘛？你話我交市值租金咁啊，嗰啲錢咧唔係話少嘛，因為其實佢每個月咧個租金係58萬，咁話你而家賣酒水嘅利潤咧有73萬喎，係嘛？即係都唔少，加埋會員費嗰啲嘢。 唔係嗰啲係收入定係還是係利潤先？ 哦，咁佢話利潤啊，賣酒水啊，係啊， 佢咁叻 啊，我唔知喎、啊。 佢做到呢條 break down 出嚟？ 係啊，佢唔係佢話即係。佢話6月23號嘅時候呢，即係 FCC 理事會嘅會議記錄呢。 喂，佢通常都係撈埋所有收入一齊、跟住減返相關嘅開支喎，咁叻。佢淨係計啤酒紅酒嗰啲酒水錢。 即係佢意思就話你都賺咁多錢啦，咁你而家我收你58萬租金好可觀咩？係咪？即係其實都係對你着數。佢意思就係話其實都係我對你有恩。 嗱，我假設佢有人哋個 breakdown， 我就覺得應該唔會嘅。咁即係話可能係一年賺73萬啫，係嘛？冇理由逐個月你有人嚟條數咁叻㗎嘛？ 五月喎，嚇係五月喎。 啊，咁啊除12都得， 係啊， 係咪？即係乘埋一齊咁 乘12， 咁好多咩？ 啊，咁所以佢而家佢話俾你聽就係話啦，你有錢賺，每個月都有盈餘嘅，咁仲唔好話咧？即係其實我係對你冇恩啊。其實本身咧，我租俾你58萬咧，其實都係好平嘅，都係。我覺得呢，即係如果我係對你有意嘅話呢，即係其實你應該唔應該俾咁即係咁多難題，即係呢個中央政府又好啊，香港又好啊，呢度請咁嘅陣 容。有咩難題啫、 即係總之佢係咁嘅意思啦，其實就係、咁但係喂 咁如果我係 FCC 嘅話呢，我就真係不過我都係 Francis 個 friend 嚟嘅，即係我估我都可以即係嘗試下寫個 message 俾阿 Francis， 即係嗰個 我知 以前港台嗰、那個外籍人士， 同佢駁嘴。 喂，你咪請佢去一次囉，公開信邀請梁振英去一次 FCC 講你嘅反嘅反港獨。不過我唔知鬼即係鬼佬啊，即係唔係我冇貶義嘅 ，sorry 啊，即係啲外籍人士會唔會即係而家氣上心頭？我係唔需要請你啊，你夠膽你就即係收咗個地方啦。你睇下你點樣表示一國兩制俾全世界睇？你連外國記者協會多年嚟使用嘅會所嘅場地，你都收翻嘅。喂，你梗係財大氣粗啦，你識大把有錢佬，每個月豪58萬。豪108萬都得啦，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喂，梁振英你喺度搞咩啊？我呢条友我发觉系好贱，唔怪得嗰阵时候老萧即系用到呢个咁严厉嘅粗口去孖个网友啊，大哥，我仲记得，即系佢当选嗰阵时候，我唔知道个网友讲乜。 哦，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记得 咩冚家產啊，剩剩嗰啲咁嘢啊嘛！ 即係嗰陣時老蕭喺度喊啊嘛，即係因為梁振英選到嚇。 喂，咁而家嗱，即係唔係事後孔明， 係 都算係㗎啦嚇，事後評論啦嚇。喂，咁老蕭都係有呢啲道理喎。即係老蕭嘅呢啲商人，可能都有接觸呢啲咁樣嘅壞人同埋賤人喎。所以知道佢啲手段都係幾毒。嗱，你從今次都睇到咧，呢條友嘅計算係好準確。計點解打 FCC 打陳浩天呢單嘢，因為冇輸㗎嘛，喺阿爺面前，就算喺香港人，我估絕大部分唔計我哋啊， 絕大部分香港人冇問題。喂，啲鬼佬係唔應該挑起呢個矛盾。即使佢覺得陳浩天係戇居嘅，即使覺得俾人講下冇所謂嘅人都好，佢都覺得喂，佢又唔錯得曬喎，係咪？因為你知佢啲嘢好叻嘅，玩語言語言藝術，甚至乎攞納粹黨啊，攞呢個南京大屠殺嗰啲即係嘢嚟做類比嘅，大佬喂，大佬啊，嗰啲係涉及人權嘅嘢嚟嘅，大哥，涉及人哋生命嘅嘢嚟嘅。喂，獨立啊！喺呢個聯合國嘅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係確保咗人有自決嘅權利噶嘛，大哥。喂，嗰樣嘢點可以亂咁攞嚟類比啊？ 唔係，因為佢而家咧，佢即係梁振英真係黐咗線嘅，佢係咁同阿 Francis 講：喂，你而家公開個租約出嚟啊！嗱，即係證明我對你幾有著數啊！ 使乜要 Francis 公開出嚟？即係你自己同人哋簽嘅。 因為其實講真啦，即係嗱，佢當然知道啦，係咪？但係佢我諗佢啲細節嗰啲嘢，佢唔會記得㗎啦。佢就係簽個名嘅呢啲咁嘅大老闆性格，其實就係 咁啊，係 咁。但係咧，即係其實佢而家佢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喂。你而家公開租款出嚟啊，係咪？喂，咁但係公開出嚟做乜啫？ 喂，使乜公開啫？唔係58万，咪58万咯。 嚇， 咁有咩咁特別咧？ 嚇 ，OK， 唔係係人都知道嗰、那個可能，如果你係拎出嚟去投標嘅話，咁可能真係政府係唔止收到58万嘅租金嘅。不過你點解？佢會俾外國記者協會喺呢個位置，中環啊，相當之方便嘅位置，亦都係一定有好大嘅競爭嘅情況之下，都要俾外國記者協會咧。喂，係因為顯示緊你香港個新聞自由最重要嘅支柱啊嘛，大哥，一國兩制啊嘛，你淨係買呢個明星啊，一個月都唔止58万啦、啊，起碼580万啦、啊，1000万你都買啦。对阿爷嚟讲啊，我讲紧，系咪啊？戆居边系净系嗰58万咁简单？所以你俾佢咁样喺度利用紧而家呢一个嘅风波咧，如果唔续约咧，你真系几大镬。如果我系老共嘅人，我真系瞓喺度跪你。 如果 外国记者协会唔该，你继续留喺度。 有排啦，佢搞到有5年嘅，其实就 你估梁振英如果佢未死吓？呢条契弟唔会炒足咁耐。喂，第一嗱呢、這个问题对老共嚟讲咧，第一呢一、這个问题一定系对佢嚟讲系底线嚟噶嘛。最好啦，呢、這个问题冇零咗乜又冇得走嘅。第二对住啲鬼佬，有时老共系上头嘅。对住啲鬼佬啊，就谂起八国联军噶啦，屌！佢傻噶， 但我觉得唔可以轻视梁振英佢而家呢啲咁嘅作为咯。即系头先我都讲就系话，佢系对政，佢对党嘅政治有灵敏度好高啊。其实佢一定会嗅觉到，即系其实佢而家做啲嘢系有意义嘅，唔系话单纯话佢而家想 cover up 啦，自己即系嗰个 UGL 事件咁简单。我觉得呢个唔可以。 你谂下，佢最近今日啫，即系喐阿钟建华， 系 喐立场， 系。 就呢個小桃園飯局嘅問題， 即係黑社會嗰個勾結啊嘛！ 喂，佢真係左右開工喎、 啊， 呢條友。嗱、 啊， 你先之前喐咗好似何俊仁都有份啊，定係尹兆堅啊，定係林卓廷就UGL 嘅問題，係嘛？由梁繼昌開始，喂，我從來未見過一個政治人物，係不停咁個人誹謗嘅喎。 天下圍攻事件啊嘛，你講緊。 喂，出封信容乜易啫？好似啲人話齋。5嚿水8嚿水好啦，我当你即係孖士打啦，咁最多10000蚊都封，咁大哥係咪都係嗰啲嘢前前后后都係 10px 嚟㗎啦，都係中间嗰段你寫咩有重要性㗎啫。咁咪录音囉，咪搞掂囉，係咪不录囉咁样。喂，但个问题就係、是、喂，你连小桃园饭局都攞嚟喐钟建华，奇怪喎、啊。喂，即係好似而家係想啲人係全部滅聲咁。嗱、我收你封律師信咧，啲人怕煩，即係怕真係有咩事要上庭又要請律師嗰啲咧，就所以咧就係 back down。唉，算啦，唔寫啦咁樣。好啦，你 UGL 因為一個又一個俾人告，所以大家就唔敢講。包括李慧玲在內啦，係咪？喂，你一個過氣嘅政治人物都好，或者係一個曾經曾任行政長官嘅人，唔係咁冇品㗎嘛？ 喂，嗰啲嘢係建基於一啲事實嘅評論，你出律師信，嗱，我就唔信你告到嗰啲 case， 一定係 fair comment。我未睇嗰包嘅点讲啊， 全部有事实去咩噶嘛 ，back up 噶嘛，你呢个报道噶嘛，你就算系 我有怀疑得啩， 系啊，你就算系告你告咗你，唔系你告咗 first hand 嗰啲资料先。 UGL 得两个指控啫、哦，一我都帮你解答咗啦。如果 as an accountant 嘅话 ，UGL 咧， 我就觉得税务问题就唔系问题嚟嘅、 啊。UGL 佢唔敢行得咁尽。因为如果行得咁尽嘅话咧，牵涉到入边嗰啲事实上面嘅澄清咧，包括佢有冇 搞越没越没越黑 啊？佢有冇去申报呢啲嘢要交代佢，所以佢唔敢搞。咁 但系咧，如果佢涉及到、啊、即系有关佢有冇申报利益，有冇然后、 嗯、 或者系期间嘅利益，呢、這个系最大争议啊嘛、 嗯。 因为人哋话系俾顾问费嚟啊嘛，大哥，唔系话 one off 嘅。即系唔俾你再 compete 嘅 non compete 嘅呢一个嘅 course 嚟噶嘛？即系唔话赔翻俾你啊？你系 consulting 噶嘛？咁喂，咁我质疑你唔申报呢个利益有乜嘢问题啊，大哥？点解你唔申报？我而家问你，你背后咪有不可告人嘅嘢啊？喂，系咁问你啫，系咪？有啲人可能系怼错，包括可能税嗰啲，咁怼错都唔系。都唔系罪嚟噶，系嘛？你作为行政长官，你应该系白纸比白纸咁白。同样道理，钟建华讲翻当日小桃园饭局，你个竞选办主任罗范招芬，同埋你嗰阵时候嘅第一勇将刘梦红，走去同班新界佬喺呢个小桃园嗰度有个饭局，跟住上海仔嚟，大佬。 嗯。 上海仔咩身份唔使我讲啦，而家系嘛？ 嗯。 喂，你唔觉得你作为行政长官呢啲嘢系唔需要俾白纸咁白嘅咩？我真系拗晒头喎、啊！喂，你仲好意思走去告人哋？喂，你应该系你 clarify，、啊、你 clarify 究竟你同黑社会有冇关系、啊？喂，对唔住、啊，我哋就觉得呢单嘢小桃园饭局同事后喺我哋嘅抗争行动里边。有咁多黑社会出嚟凶我哋啲示威者打对台，甚至乎喺战望嘅问题上边，系同呢个饭局有关啊 ！BBC 都有做咗个报道啦，佢话你入边啊真系有黑社会啊嘛，嚟搞局啊嘛，喺呢个战望区，咁你敢唔敢报 BBC 先？你敢唔敢话佢先？ 咁 BBC 冇指名道姓话梁振英嘅， 佢 话想策划嘅。 佢嗰阵时系 Channel Four 啊，即系其实唔系佢话有国安部添嗰阵时系，唔系呢个一仔亦都有讲过。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嗱，你而家两条路线嗰个竞争咧，其实去到白热化阶段，因为其实你见到咧，即系而家开始因为陈浩天事件出嚟咧叫嚣嘅，唔系净止阿梁振英一个人，包括你头先讲嘅，即系譬如啦谭维珠啦，咁啊同埋而家咧呢一、這个即系星岛开始都加入埋咧呢一个。即系战阵咧，其实就即系开始屌呢、這个，都直情系闹呢一个林郑月娥，即系佢就话啦：，喂，你而家点解你同呢、這个即系泛民大和解啊？系咪？喂，对建制咧就有事中无义，无事又下迎春、啊。 唔系，所以我觉得嗱、啊，我唔知道苹果有冇夸大咧。 系 喺星期二，当专业议政嘅立法会议员， 嗯， 去见呢一个嘅林郑嘅时候。就我估都係好言相劝呢、這个林郑，你唔好同梁振英一般见识呀、啊、大佬。 係咪又咁讲咩？ 即係我 你估 啫。咁但係事后苹果出嚟嘅话就係话林郑月娥话我哋已经係低调处理啦，我哋降緊溫㗎啦。我哋係唔想提㗎嗰單嘢。即係识就笑死。唔識就嚇死㗎啦陳浩天嗰單嘢。 係佢好明顯想大事化小吓。因為 喂你係行政長官、嗯、正常嘅行政長官，即使你話我係因為老共陰點都好，行政長官都好。你喺呢一個嘅燙手山芋嘅問題上面，尤其是啲港獨嘅問題上面，喺23條嘅問題上面，你都希望係低調處理啦，係咪？ 所以佢 第一係人都知林鄭月娥喺選舉之前爆嗰樣嘢出嚟，当阿爷叫佢极力打击呢一个咩港独啊嗰啲咩本土嗰啲时候，佢话冇喎。嗱，起码嗰阵时候苹果都有咁报，就话佢冇啊嘛。佢话香港其实冇呢啲嘢噶，系好少撮分子嚟嘅啫。你唔好咁重视佢就得噶啦。咁样，喂，我估佢作为 A.O. 咧，佢都有呢个 logic 噶。 佢呢个咪就 你越掂佢咧，即系好似即系叫咩啊？ 火燒嗰啲蜜蜂竇咁啊，大佬。 佢咪就係曾蔭權路線咯。曾蔭權不嬲都係咁講噶。佢即係嗰陣時寫專欄都話呢啲嘢其實根本就從來就唔存在嘅。咁你搞佢嘅時候咧，喂，咁你又另一落另外嘅講法啦。 同埋啲人咧，好似我哋咁，我哋都開始咧覺得，喂，要同情阿陳浩天嘅喎。是咪？ 讲逆反心态嚟㗎嘛。 係啊，喂，我都有咁嘅諗法喎，我其实老实讲 ,from day one 我都觉得陈浩天古灵精怪嘅。佢提咗套嘢都即係老实讲比连 Time Magazine 都笑佢嘅。咩 Children Crusade 嘛。 唔 係 Crusader 嘛大佬。 呢个包括系即係最近呢个港大做嘅民调话六成嘅后生仔 ,29 岁以下嘅。咁六成啦都撑港独，其实就系一种逆反心理咋嘛。其实就是不妥你啫嘛。 之前啊，嗰个 support rate 或者个 rating、就港独嘅问题已经跌得好紧要嘅啦。即使29岁以下都 不嬲都系噶， 系廿几三十啫，我冇记错。喂，所以今次无论如何，泛民主派咧，即系反对派，一定要利用喺建制里边嘅矛盾。我讲翻转头，因为呢个系重点。你知道林郑月娥佢嘅计算都系咁。就喂，无谓搞大佢，越搞越大镬咧，你真系香港一国两制冧嘅，冧得仲快，系嘛？我连顶住个机会都冇。 不过你讲呢个建制嘅矛盾咧，其实而家已经唔容易估啊！你发觉咧， 咁啊，梗系啦，你学你话斋，升到出手啦， 系啊， 系咪？你唔好计文汇大公，即系官方路线，一定喺呢个问题上面企硬啦。再加政协，你谂下，谭慧珠都出嚟，佢仲降温先好笑。吓、啊！我记得佢嗰日个讲法就系、是，而家就告唔到佢呢个咩煽动嘅吓咁样，因为嗰啲友喺度玩紧噶啦嘛。嗱，如果你个建制阵营要擦阿爷鞋，睇佢面色，或甚至乎借呢个机会上位，就好似何君尧咁嘅啫嘛，即系打大妖咁啫嘛。佢一定打陈浩天够打落去嘅，跟住阿浩天哥都唔知边个教佢嘅，喂，继续喺度同佢喺度交波啊，大哥。喂，写封信俾 Donald Trump 嗰下都顶瘾啦，系嘛？ 我 喺 你个通讯录， 我就真系唔系好明啦。边个教噶，阿哥？你明系将自己自绝于香港人噶嗰下，取消香港关系法，咁你即系同大陆一样待遇啊？咁啊 PK 大哥，大家一齐揽住死啊！喂，我真系唔知边个教佢，咁唔紧要。嗱，阿浩天哥有佢表达意见嘅自由嘅，即系虽然我哋唔同意佢嘅内容，咁但系佢同梁振英真系不停喺度互猜喎，大哥。喂，咁我哋喺度做咩啊？我哋睇戏啊，我哋睇波啊，食花生啊，真系。 嗯。 喂，呢下我觉得系危险，而梁振英以呢条咁样嘅奸仔，呢条咁嘅完全冇道德底线嘅人咧，佢真系识得同陈浩天继续喺度猜波猜落去的。 嗯。 我哋真系唔知点算喎，咁搞法。你真系咁样猜波法啫，喂，呢个我先觉得系最危险，所以点解你一定要利用林郑呢一个矛盾？你真系要同佢大和解啊，真系大佬！如果唔系，你冇佢咧，乒乒乓乓咧，今届就已经推23条咧，你真系香港玩完都仲快，话俾你听。 林郑而家有一招出紧嘅，帮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啦。 好啊。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